Bye.

的曲最凉，你快快送我呀回我的家呀，不堪搀扶他往外相送，留恋他离了外心回转家园，一进大门呐、就在上房内，见着了我的妻，犹豫开眼，我的贤妻哎，今日里你的丈夫有春光景，不信不行之不康酒的门前，他那里卖的是好高的美酒，他倒说不醉我三年不跟我要钱，一壶美酒未曾饮尽，醉得我 魁的唱段啊，这个因为刘大爷我们很熟悉，他不会给演员出难题的，一定是王勇老师会，我不知道是奉调是曲剧啊还是，但是家伙我可不知道他们平常对过没有，这个可能啊一会儿要唱不了也可能是因为这一场出问题，就是他们平常没排练过这个，但是让王莹呢跟乐队商量一下，我不知道您是想听这个凤调还是曲剧的片段，我问问他们好吧，咱们让他们就翻一段魏喜奎老师的唱段啊。 今天借此机会也给大家拜年，祝大家猪年大吉，身体健康，万事顺心，谢谢谢谢。那个刘大爷提的这个，唱凤调是吧？乐队没有和，连京韵也没有和，都太忙，唱的不好，请大家多多谅解，谢谢谢谢谢谢。